想再有隐藏。只要你这样靠着你的肩膀，就可以什么都不想。清醒而疯狂，战斗而激昂，舍不得这暗夜，天色就 什么东西期待又把开